攻读创世纪第二章。这样，天地和天地间的一切点缀都完成了。到第七天，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，就在第七天休息，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。天主降服了第七天，定为圣日，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切创造工作，这是创造天地的来历。在上主天主创造天地时，地上还没有灌木，田间也没有生出蔬菜，因为上主天主还没有使雨降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种土地，有从地下涌出的水浸润所有地面。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，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，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。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种植了一个乐园，就将他形成的人安置在里面。上主天主使地面生出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，生命树和知善恶树在乐园中央。有一条河由伊甸流出，灌溉乐园，由那里分为四支。第一支名叫披雄，环流产金的哈维拉全境，那地方的金子很好，那里还产珍珠和玛瑙。第二支河名叫基红，环流故事全境。第三支河名叫底格里斯，流入亚述东部。第四支河即幼法拉底。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的乐园内，叫他耕种看守乐园。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，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，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。上主天主说，人单独不好，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。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，都引到人面前，看他怎样起名。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，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。人遂给各种畜生、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各种野兽起了名字，但他没有找着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。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，当他睡着了，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，再用肉补满原处。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，引她到人前，人遂说，这才真是我的筋骨肉，她应称为女人，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。为此，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男女二人都赤身露体，并不害羞。